幾小心啊！ 哦， 反車嗰個喺我前邊啫嘛，我係跟佢後邊。 嗯，喂，我哋第三節，第三節翻嚟咧，就要我哋揾個巴士佬講下乜咩叫打鹹魚。 真係睇唔到佢打鹹魚咧。其實鹹魚喺邊度嚟咧？鹹魚就係嗰個形態形容嘅，係。咁你所有客咧喺巴士度冇位坐，你會點啊？咪揸住鹹魚，咁樣咯。咁鹹魚個名字就係咁樣嚟，即係好似你曬緊鹹魚咁 樣。點解做鹹魚？點解要打佢咧？ 打鹹魚就係因為咧，有你都知啊。其實香港人好咧 long 禮噶嘛。咁有啲咧就咁，但係中巴啲司機都唔好老皮嘅喎。因为中巴咧系会接受投诉嘅，你大家误会咗，以为佢唔接受投诉，佢系接受投诉。 不过佢， 但系你系要亲身上去佢公司投诉。 系照做，但系佢做法系照旧。 你唔可以打个电话就当系投诉嘅，你要亲身上。 系， 所以我觉得即系、就是、对司机最好保障，真系中巴。 嗯， 你咁你系咪免咗好多先？ 系。 咁嗰啲契弟咪打咗去运输处咯？ 嗯。 佢唔打去中巴咯，因为中巴要亲身上啊嘛， 系 运输处投诉。 唔系啊，我哋唔系喎，中巴咪直接打个司机咯，唔使打去。 中巴系司机直接打个乘客，系我嗰次咧就揸紧一百，咁啱啱过完海，大家落下落下，我唔知道前面架车做乜争执啊，唔知系110嚟噶，好似110。咁嗰个系珍宝二型啊，即系你头先讲嗰啲， 即系一支波棍 自动波， 啊半自动波嗰啲咧。 即系二九嚟嘅，咁但系个啰柚嗰度有个窗噶嘛，咁我咪喺即系前面，我喺后面嗰架车咪睇佢个玻璃窗见到佢前面咯，我点解唔开车望一望啊？原来啊，嗰个中巴司机就开咗道门，就喺度打紧嗰条咸鱼，系咁中系咁中，咁打完咧，我就系临尾睇到一脚佢系开咗道门，跟住一脚踢咗只咸鱼，嘣一声飞咗出去，飞咗出去巴士站嗰度，嘭一声闩门，跟住就开车啦。咁啊，跟住去到前边咧就个让位嚟嘅，依家就灯口，以前系让位嚟噶嘛。咁啊，佢伸咗半个头出嚟，咁我话啱啱喺隔篱线咧，咁我又伸翻个头出嚟，咁我打开门。喂师兄咩事啊打咸鱼啊你未兩见过啊咁样。哇唔系嘛咁都得中华公司有乜兩嘢唔得啊咁样。我哎呀我都想打呢啲工。其实好过瘾嘅中巴系嗰陣时系点样呢 嗯。 譬如嗱我就快退休啊咁计啊。我一日有四转巴士要揸。 嗯。 譬如是内陆线啦吓，唔过海，内陆线有四转揸，咁嗰四转咧，你得唔得啊？$80买一转俾你，咁你帮我做咗噶咯，咁当然系你公余时间啦，咁你一转唔够，俾够两转你咯，咁你要唔要？我又俾两转你咯， 即系即批， 我可以卖晒俾你嘅，即批又得，月结又得，你自己个信任有个去到几多咯， 即系变咗佢哋。 咁我咪去咗街市买餸咯，跟住 即系连嗰四转都唔使。 我着住件中巴衫去。搭中巴咁其实我返緊工喎咁唔使畀钱啦即係唔使畀钱落去咁去买完餸跟住返返上嚟咁喂聲咁啱啊收工啦我冇返過工 慢咗即係所以早期於中巴司机一转新巴嗰陣时呢啲人都喊晒口佢话人情味最好㗎嘛又可以借數 唔同咗啊 仲可以借數㗎喎新巴中巴 中巴唔系公司借数俾你， 系咯， 系放数嗰啲借数俾你。我头先同你讲喺北角码头，好多人做紧呢啲嘢噶。 唔系佢仲有咧， 系一个好庞大嘅地下集团嚟嘅。 你记唔记得啊？最投诉最多最话嗰个服务态度最唔好就系中巴 咁啊系。 嗰阵时俾人啄得几紧。 曾经系好嘅中巴做得，但系系一个短时间啦。佢哋讲得啱啊！阿颜先生老咗嘅时候就真系冇乜点嚟，咁所以到咗佢哋好多人掹嗰个钱箱钱咯， 系 廉署都拉过几次啦，哇夸张到咧双人床嘅， 好似拍过 系啊 拍过电视 双人床嘅床板啊，双人床嘅床板铺三四浸啊，嗰啲$5啊$2啊铺三四浸， 系好多 垫高咗，再冚张席落去咧。瞓就瞓噶啦，凉啊嘛， 唉，哇，即系撩散纸撩到 系啊，嗰度真系几千银噶啦， 梗系啦， 大佬，咁你即系嗰阵时嗰个收入啊， 一日嘅巴士嘅收入都系千零二千蚊嘅啫， 真系夸张， 唔系执笠啊！ 唔系佢中，唔系中巴有得好干噶，你等钱使我俾你行多几转就得噶，即系 唔系买你行多几转。譬如我如果我譬如我嗱我有四转行啦，又好似头先嗰个实例，我有四转行。咁我譬如我七点钟开工， 系 咁我嗰四转系几多点钟跑完咧？譬如五六点钟跑完，五点钟跑完啦，或者三点钟啊，咁我咪收工啊？收工咁你咁啱又撞到我，喂你又做唔做啊？咁样过海八廿蚊转，系咪？咁咪即刻去咯，两转杀咗你二百二咯，咁咪袋咗 袋二百二，跟住佢埋去开皮， 咁佢就去咗埋去开皮，佢做乜唔捻好理佢啦，你唔好理佢啦，总之你就做埋佢嗰个更，你无啦啦，譬如你揸八十号，八十五号揸揸下，咁突然间你收工啦，咁你变咗过海都得嘅， 系。 咁但系如果你唔做咧，厂务都会做喎、 啊。 厂务唔做咧，整车嗰个又做，所以全民皆做嘅。 喂，但系到最大镬，佢未必熟嗰条路线。 咪咯， 但系行错咪再行过咯， 咁都得。 唔系，我要解释俾你听，除咗山顶唔可以立乱行之外咧、其他好多好多时都可以兜嚟兜去嘅啲司机。咁、主要就即系，譬如我同你交收啊，你知我新仔啊，你话我听留意边度边度边度咁啊，讲几句，你听系听唔听捻就咁啊算咯。 哇，山顶嗰啲好鬼咩喎？ 大佬啊，你知记唔记得早嗰排花园道咧有架巴士咁样棘咗，棘咗唔喐唔到啦。 咪仲有 又搞到大塞车。 以前入去赤柱啊，入山顶嗰啲车咧。哇！嗰啲嘅即系你只系唔好伸个头出去喎，一嘢俾个树枝兜嘢， 千祈唔好，尤其是六号车， 系咯， 六号 A 千祈唔好伸个头出去， 咪、 因为由佢 唔使伸个头啊， 唔系啊，入紧又系入去赤柱咧，有埲墙咧，嗰啲石咧系突咗出嚟嘅， 系啊， 有一个位系突咗出嚟，嗰度叫玻璃湾，嗰个叫，点解叫玻璃湾咧？就即系埋咗少少会爆玻璃，所以叫玻璃湾。 唔系佢系唔系啊？嗰啲树枝啊，你喺里边啊，嗰啲撩到 你，树枝你系拍一拍嘅啫， 同埋个车 刮一刮啫， 同埋个车 佢爆玻璃你烂面嘅大佬， 同埋个车顶咧噼里啪啦咁响噶嘛。如果嗰个锯树，树组唔得闲开工， 其实系咪话要锯咧？其实嗰啲树俾你刮多几刮咧。佢都自己甩啦。 但系唔系佢有个锯树组嘅，真系揸架车埋。 嗰啲系蛇斗嚟噶。 得闲 就锯咁嘅。 不过 真系入噶。 但系中巴我真系，我又唔觉得佢服务好、啊。佢好咩？ 我 唔 少 中巴唔系服务，中巴对于佢哋做司机就好。 系咯， 福利好。 我其实主要讲话系中巴系对司机系好好。但系咧，佢只不过嗰个退休金就弱啲，佢搞到罢工啊，因为得四皮嘢啫嘛，退休金 都好多、啊。即系五零年代就 系嘅，唔系你五零咁八十 九十年代 就九十年代，唔系如果几好就喺五十年代你退休咪好咯， 年龄富翁啦， 咪咯， 嗰阵时系咯六号咪两尾咯，阿 Win 啱啱入赤柱真 系 好危险， 系啊，去六号去赤柱， 嗰阵时系拣人嘅，我十 车好啊。Winnie 去呢个浅水湾系咪六号 A 啊？有一架去到浅水湾就停噶嘛，唔系佢有一架去浅水湾总站噶，喺浅水湾酒店对住嗰个位停噶。 喺南湾回旋处就翻转头噶啦。 系啊，嗰、那个有、啊、有个真系去浅水湾。 六号就一定系入赤柱嘅。 六号系经噶嘛。 两尾啊嘛。 系啊。 你知唔知咩叫两尾啊？两尾就系分两段，即系走流落场咁样。你净系做繁忙时间嘅啫，系只系新仔先做嘅，老鬼唔做嘅。 系啦， 啱啱 冧啊嘛， 啱啱攞到牌啊嘛，成班咪就系做两尾咯。 哦， 但系咧又另外一番光景喎，原来。不过你讲咗你嗰啲先，我转头先讲我嘅嘢。 咩啊？唔系嗰个系，即系嗰架系六号几咧？唔系我第二次打交就同中巴司机打交嘅。 屌中巴司机好卵串噶！ 哇，你嗰 你顶啊！听我喺隧道口啊，对答你一次，打得少啦个友。 你明明我点解同佢打交咧？一上车，咁佢咪有条黄线嘅后期嗰啲啊？咁你逼噶嘛？咁你冇位企噶嘛？咁我啱啱上个车，我就唯有企咗喺个啦。佢话我阻住佢睇个侧镜。咁你话我点解行埋？喂，先生你行埋啲咪得咯？佢都渴我。喂，你企喺度做咩？屌你知我哋啲唔中意同人闹交噶嘛？一开佢就侧门就掹成个扯佢出嚟， 整定你中意俾人闹嘅啫。 我根本都喐唔到，我就话喐唔到啊！我企喺嗰度， 如果巴士爆棚就系喐唔到噶啦。 咁我点样行开啫？ 系冇办法噶，你真系搭车嗰个同揸车嗰个观点系大家唔同。 唔系佢哋咁，你 有挨三唔计噶，所以 唔系佢唔系挨三。 事实上你真系会阻到个。 佢系喝我嘛。 咁啊夹硬就喺嗰度抽咗出嚟。 你嗰架咩车？冷气巴定系热狗啊？ 都好似系冷气嘅、哦。 冷气冇咁燥嘅，应该冷气应该冇咁燥嘅。 最危险唔系行下路入去赤柱呢个浅水湾啊，最危险系大潭啊。 嗰度唔系大潭先唔危险啊，佢窄啫嘛条路，一系得一系唔得。 你山路嗰边啊嘛， 唔系啊， 你一过咗，你有一过咗坝大潭坝，你上山 唔系啊，你四廿七都危险噶、啊，行域多利道有啲位单程嘅啫嘛，早期嗰啲 啦，行内六号系师傅线嚟噶， 长啊嘛， 系啊， 筲箕湾同埋佢处十四号， 紧咗系六十米尺，唔可以长过十米。 阿 Danny 收， 你浪山个啰柚嗰隔篱嘅大佬， 阿老表话嗰架唔危险、啊， 山顶咧嗰架双层巴系零四米。要改低嗰个顶 咪又撞， 因为佢过唔到 啊！嗰度桥 有条桥噶嘛，嗰、那个啊，嗰、那个吉道好似卢吉道， 唔系卢吉道，中直道，中直道 系啊，个唔系系咯，兜翻去山顶医院嗰度 啊嘛，中直道。 你四海哥， 诶，四海哥几时又上嚟喂？ 系啊，上个场， 唔好上啊，好危险啊！呢度， 不过嗰阵时搭巴士 好，放心，好似几多人， 放心，上个场 唔 怕， 唔使俾钱噶，净系搭到 嘅 啫嘛，加速 啊！以前好兴， 以前就加速咯， 好兴嘅， 唔系有到后期啦，加速后期咧就出咗啦，要噏埋嗰个司机名啦。黄竹坑厂边个边个边个咁啦， 唔系人哋有个后期有个证噶啦嘛， 后期有证。 家属要讲名，跟住先家属证。 你响家属嘅时候，那个巴士司机系有权会问你系边个。 问边个？边个？边个？ 早期 咁你答到咪 OK 咯？你答到咪 OK 咯？即系总言之，我唔知啊。 你识嗰个 或者你隔篱屋嚟啊？ 隔篱屋嗰个咯，咪 唔系你直属亲，直系亲属啊？咁隔篱屋嗰个你噏得出咪得咯？ 阿四海哥，阿四海哥话咩咩惊俾仙人打？你放心，我劈多嘅，你都打好辛苦，好攰啊，就 边成日打你四海哥 嘅 啫， 咪咯。 喂，四海哥食饭啦，快啲啊，安排啊！ 中直道叫揸咩啊？嗰条叫揸边桥啊？ 如果真系唔识，净系知道中直道嗰条桥底喎。系啊， 话讲真系讲坐巴士真系，喂，你要讲下啲温馨嘢啦，你讲啲燥嘅打交嚟做咩啊？ 温馨嘢咧就系六号线咧，其实都有啲福利。 有咩福利？ 咁六号线咧，赤柱咧就系一啲高尚嘅住宅区嚟嘅。 系。 咁高尚住宅区啊，自然多工人啦， 又多洋人。 系啦， 有洋 咁洋人咧就自然菲律宾旅游都多， 系 而且系高质素嘅菲律宾旅游嘅添。 系。 咁咧，因为佢哋啲雇主就。唔多成日喺屋企嘅，咁如果你沟正一件咧，系中国人雇主嘅咧，佢老细碗汤都未饮你饮先， 哇， 几开心啊！尤其是我啲揸两尾车，我有几个钟头得闲噶嘛， 系 咁有乜好做啊？系咯， 求笨妹 咯，哇！ 咁你嗰阵时都饮唔少汤喎。 多嗰阵时皮肤滑嘅， 哇！即系原来揸巴士都有呢啲， 原来揸嗰条线巴士有咩福利？ 揸嗰条线有啲福利吓、啊 哦啊，但系最妙系我老婆逼我去揸巴士噶嘛。 哦，即 我点解揸巴士就因为揸货位车冇粮出。 嗯， 嗰阵时系比较尴尬嘅年期啊， 系 九六九七交接期咧，即系大陆嗰啲厂就开始喺盐田过啲货、开始喺盐田过，咁本地嗰啲车由一堆好大堆嘅竞争者， 系 就开始太弱流强啦， 系 咁有好多，譬如我唔好彩做正间公司冇乜食力嘅，咁我咪冇粮出咯，变咗 系 或者出粮支牙膏， 系即系俾啲咁咯， 系好扑街噶嘛， 系咁啊变， 索性谷气， 嗯， 咁我老婆你揸巴士啦，横掂都咁大架， 我以为 咁就去咗揸巴士啦， 我以为你老婆唔得闲煲汤叫咗你揸巴士， 唔系因为嗰阵时咧，点解会揸六号？六号好少两尾去嘅， 系 得一两个嘅啫，唔系期期啊有人去到嘅， 系， 但系因为我哋揸开大车底嘅，所以俾人捉咗过去咗， 嗯，哇，因为饮汤饮到急尿啊， 真系， 系咯，系个老。 滑嘅。 点解你越揸巴士越揸越滑嘅皮肤咁？ 好好玩嘅其实。 六号真系几正，我哋知啊，有啲热得滞又唔甩翻衫都费事甩翻件咁啊，上车咁啊，成套泳衣咁上车噶嘛。 成套泳衣就男人多啊，女人 唔系唔会 ，女人好少嘅。 最多带住个巴上车嘅 啫。咩啊？佢哋着嗰啲好松身。 男人就多啦，一条泳裤就上车噶啦。 系啊。 哦，男人啊， 嗰啲通常 男人嗰啲咪通嗰啲， 唔系女人都系多件 T 恤，多件褛，多件 T 恤， 下边都系着条， 佢下边都系，佢着个 T 恤咪 T 恤咯。佢如果佢着住短裙三点式都系咁上下， 嗰个年代好似争 嗰少少两寸噶嘛，两 嗰个年代好似未兴 T 恤啊嘛， 唔系兴啊，佢够唔够胆着咗咯？ 嗰阵八十年代咁计未兴嘅， 未兴， 但系比基尼已经， 但已经好旧噶啦， 比基尼就不嬲都兴， 不过系好多女仔咧三点式笠件 T 恤就搭巴士， 搭巴士啊真系，搭巴士 系啦， 如果 T 都唔着就少啲。 其实讲真，着三点式唔够一件头嗰啲高叉嗰啲性感。三件头嘅， 喂，夏天啊，我哋揸六号啊，真系未耷低个头啊，唔系讲笑， 一路起头 真系，即 系士气高昂，全日都好，直至到收工。 条颈咁硬都好辛苦。 你嗰两尾嗰几个钟头，你咪有得唞下咯。你唔使睇啊嘛。你咩时间都有人噶？ 应该好唔得闲噶。你嗰几个钟头饮汤嗰几个钟， 咪就变咗去咗饮汤咯。喂，大佬有啲你落唔到手啊嘛。 哇，真系咁样搞法，揸嗰条线好容易有肩周炎喎。 喂，系啊，周炎， 周炎， 成个眼镜， 系好好玩嘅。其实我唔知点解人哋话揸巴士好闷，我咁好玩嘅，点解我？ 你嗰条线啫， 你揸唔到嗰条线啊嘛，大佬。 唔系，跟住两尾完之后，正式派线派咗去小西湾揸八 X， 11880。 哇，好揸喎，八 X。 哇，又系好玩到不得了，真系。 咁我哋而家就够钟， 即系讲两集都讲唔完啦，大佬。 跟住翻嚟，我哋将个八 X， 我哋又讲 八 X 好。